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73集，书生。放下宫里，赵真又开始想找事情不提。此时开封城门外不远处的一个驿站小茶馆里来了几个人，这几人都穿着高和寨的衣服，臂上缠着黑纱，为首两个年纪不小，正是刚刚痛失了师弟的高和寨四大弟子大师兄陈默和二师兄岳天明。这两人是一脸的愁云惨淡，钱通前死的突然，加上尸体被开封府以调查案件为名带走了，连灵堂都没法设。 这开封府行事也是霸道。 岳天明找了张椅子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酒，略带不满的开口。沉默看了看他， 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，开封府还有天尊和阴侯坐镇，不是轻易好得罪的。那天连皇帝都看见了，也算开眼界。 那皇上年纪轻轻，感觉心眼挺多啊。另外天尊和阴侯的面儿都没见着，再说了，有那么厉害吗？都100多岁的人了， 不知天高地厚。 陈默瞪了他一眼，岳天明憋气， 有开封府抄老三的死不是更好？无论是谁杀的老三都逃不脱罪责，我们等结果不就好了？杀人偿命，是不是我们手刃的有什么关系？ 那也不能这么说。 岳天明嘟囔了一句，但是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，就也没多回嘴。 倒是师父不知道去哪儿了。 岳天明看了看左右两边，发现除了坐在门口的高和寨门下之外，整个驿站里边只有一个客人，那是个年轻书生，看起来身材瘦削，正坐在桌边喝着茶，没带兵刃，一个小包袱放在桌上，他背对着他们在喝茶，应该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 大哥，你觉得师父会不会已经…… 哎呀，不可能的，师父这么高的武功造诣，怎么可能出事？ 再高的高手也架不住自己信任的人暗地里偷袭，是不是？ 岳天明话没说完，就见陈默一摆手，并且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岳天明不满地撇撇嘴， 高和寨被扁方瑞他们一伙独揽大权这么多年，本来以为寨主的位子非他莫属，谁知道竟然要比武选。最近出了那么多乱子，唯独他那边是毫发无伤，跟他们没关系，我才不相信呢。 扁方瑞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二世祖而已，真正需要担心的倒是白慕天。 白慕天之前让皇帝给戳穿了想当寨主的心思，以扁方瑞这么小心眼的人，会留他在身边有鬼了？ 他其实是个人才，如果离了扁方瑞能帮我们，倒也是好事。 你相信他？这个人不可琢磨，大哥你还是小心呢。 正说话间，一个随从过来了。 大师兄，展昭和白玉堂往这边来了。 陈默和岳天明对视了一眼，他俩怎么来了？此时展昭和白玉堂的确是出了城门，往官道的方向走。他俩出城干嘛？之前钱通前的命案发生之后又没了线索，他俩晚上在开封府转了几宿，那女鬼也没再出来。于是二人打算上城外看看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遇见那碰瓷儿的老太太。当然了，碰运气这种事情不能靠展昭，靠他只能捡尸体，所以他俩还带了小四子和小梁子。小五驮着小四子跟在两人身边，小梁子走在小五身旁，身后还跟着打着哈欠的林业火。这几人本来没打算进去驿站的，但是走到驿站附近，先是被驿站门口拴着的一匹马给吸引了。那是一匹体格均匀的白马，通体雪白，体型中等，配着红色的鞍鞘，十分的讲究。只是这么漂亮的一匹白马，在马脖子上直到胸前有三道很长的疤痕，虽然伤口早就痊愈，但还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。 众人看着那匹精神抖擞的马，又看了看那三道伤疤，猜测这匹马小时候可能被野兽攻击过，大难不死留下了伤疤。那匹马正喝着水，抬头看了一眼众人，大眼睛眨了眨，样子显得有些好奇，甩甩尾巴继续低头喝水。从这马的眼神，众人就能看出来，不只是匹好马，还是匹聪明的马。展昭看到马鞍上挂着一根银色的棍子，有些不解，那棍子大概五尺长，就比白玉堂的长刀短了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刀刃也没有尖，就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长杆。银色的杆子上有鱼鳞和波浪的镂空花纹，顺着杆子盘旋而下，杆子一头稍稍粗一些，应该是个握把，另一头很细，筷子那么点。展昭边走边研究那根杆子， 这什么用途的呀？钓鱼竿？有人拿金属棒做钓鱼竿，那我这多累呀！ 展昭往驿站的方向一个劲儿望，所以才一眼看到了驿站里的陈默和岳天明。他胳膊轻轻一撞白玉堂， 喝杯茶再走喽。 白玉堂和打着哈欠的林业火往驿站里一望，就也都走了进去。伙计见有客到就收拾桌子，展昭进门先对陈默和岳天明拱了拱手， 节哀顺变。 俩老头起身还礼，问展昭案子的进展。展昭说还在查，验尸已经结束，公孙并没有破坏尸体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将尸体送去别院，让他们设灵堂祭奠。俩老头点头道谢，让手下立刻去开封府接他们三师兄的遗体。驿站不大，就四张桌子，三张已经有人，因此展昭他们只好坐在了那个背对着门喝茶的书生对面的桌子上。小四子爬上桌子，就被对面的书生吸引了注意力。那书生看起来二十五六岁样子，白净皮肤上有一些淡色的痣，样貌清秀，举止儒雅，十分的顺眼。小四子歪着头看着那个书生，那书生却是没看他，而是端着茶杯看着另一边的方向，似乎是在发呆。小四子歪着头瞧着那个人的眼睛，那人一双眼睛是暗褐色的，和大多数人的差不多，只是他双眼的瞳孔比别人似乎更大，因此眼睛的颜色也显得更暗。小四子正看得专注，那人也转过了脸跟小四子对视。小四子眨着眼，小梁子轻轻拉了拉他袖子。 简儿，你认识那个人啊？ 不认识哦。 那不要这样盯着人家看啊。 小四子搔搔头，乖乖坐好，又瞄了那书生一眼。展昭也看了那书生一眼，门口那匹马应该不是高和寨的人的，所以说那根鱼竿是这书生的。林业火端着茶杯问陈默： 你家寨主找到了吗？ 没有。 这都多少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 陈默和岳天明叹气，白玉堂没说话，不过他看了那书生两眼。展昭也和白玉堂一样有些在意那书生，因为他发现那书生在听他们说话。这时陈默开口： 展大人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杀我三弟的凶手可能在高和寨内部？ 陈默话一出口，展昭有些惊讶： 前辈有怀疑对象吗？ 我三弟平时也没什么仇家，我实在想不出有外人想杀他，但高和寨内部抢夺寨主之位，斗得也算你死我活。我也不怕家丑外扬，如果你开封府真的想查案，可以去高和寨里找找线索。 说到高和寨里，几位知道你们寨主为何那么喜欢木棉花吗？ 陈默微微一愣，显然对展昭这个问题很意外，他毕竟是跟着扁圣时间最久的一个徒弟，就点了点头。 我跟着我师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喜欢木棉花了，他所有住的地方一定都要种木棉花的，说是这花可以保平安。 展昭看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他虽然对花也有点研究，但没听过木棉花还能保平安这种说法。 你们俩这是上哪儿去啊？ 我们出城找找，有没有师傅的线索。 这边正聊着天，就听到外边传来了一声尖叫。正站在门口给马加草料的伙计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朝着里边喊。 哎呀，展大人！ 不用他喊，展昭已经一闪窜出去了。这条官道上很多驿站茶棚，来往的人也多，这会儿前边车马跟逃难似的往这边跑。展昭跳上一间茶棚，往远处一望，无语，就见人群中两个带着金色鬼面的黑衣人拿着兵刃正袭击路人。 又来，这又是哪俩倒霉鬼被碰瓷儿了？ 展昭一跃过去，抽出巨圈拦那两人。白玉堂和林业火也走了出来，好奇望着远处。林业火顺手捧着小四子，还搓了两下。 带你来都没法转运啊！哼，展昭真不是一般歹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